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10:30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翻紧嚟，时间 翻，我哋系咁噶呢个奇异档案。 咪后， 周时咧咪后，我哋都系讨论紧，我哋都 仲精彩过面对你哋。 我哋本身咧都系好着重啦，即系好着重呢、這个。节目質素啦，我哋喺咪后咧，我哋都系系咁研究嘅，系啦。咁而家第二节嘅奇异档案啦，系啦。咁我哋倾下上一集上一 part 嘅 Amy K 咧就讲咗澳门嗰啲经历 嘅，做个小插曲嘅， 好似仲有单嘢喎，澳门爆埋佢啦，唔好惊啦， 爆埋佢啊， 系咯。 咁啊，以下讲嘅嘢信不信由你啦。咁因为咧，我就嗰、那个澳门电视台要拍两日嘅，咁、所以其中有一日咧就要住澳门酒店，就系、是、电视台隔篱嘅，咁咁我就发梦啦，即系临醒嘅时候发梦咧，发到好精彩嘅时候咧，突然间个梦俾人夹硬停咗去，好似咧睇电视咁。 本身系发紧个咩梦先？ 好开心嗰啲平常梦咯，即系我知道系平常 梦。呀，好开心啦吓！ 跟住突然间好似俾人咧夹硬揿咗个掣，急停咗。变咗个定格，哦，原咩事啊咁啊？跟住慢慢咧，我只眼望到个画面咧，系夹硬有一部裂缝咧，将我嗰个梦咧定格咁样抹开，慢慢。跟住我死都话我唔睇啊，我唔睇啊，咁啊用我意志力咁样 hold 住佢啦。跟住点知咧，就我开始个人好迷糊啦。跟住突然间咧，我就不停叫醒自己，因为我喐唔到又醒唔到。我系咁叫自己醒啦。咁叫自己醒嘅时候，突然间咧 feel 到自己明明瞓觉嘅时候就咁瞓低咗咁样起身。咁我就以为自己诶喐得翻啦咁，但后屘又发现咗一样嘢，人系有重量嘅，点解我冇重量咧？我就知道呢个唔系我嘅身体，系我个魂魄。跟住我好惊佢勾我出嚟，唔知会点噶嘛？ 唔知翻唔翻到去？ 我即刻用尽所有力念嗰啲咩观音啊、南无阿弥陀佛。系咁向后压咯，咁但我系咁向后压嘅时候咧，我见到呢边有个女人样半身嘅，几靓女嘅，个样似枫叶上锁女仔，喺我后边呢度。 枫叶上锁女仔啊？ 喺我后边呢度。目无表情，个样系有啲凄怨得嚟，有啲恐怖，但靓女嚟嘅。 咩年代嗰啲？枫叶上锁。 90年代。 九十年代 。跟住咁样。 即系你后边咁样挨上嚟， 系咁飞，系啦喺上面走，但系一去到我嘅视线呢度咧，佢就突然间 望 咁样拧望住我，然之后仲同我湿吻咗一下，跟住我好惊啦，跟住佢就走咗，咁我就喐得翻，一喐得翻我即刻嗌咯，嗌隔篱嗰个女仔咯，跟住捉住，咁跟住我就同佢讲咗呢件事啦，跟住佢话唔出奇啊，咁我话点解？因为佢系高龄人士嚟，佢话通常我一个人住咧就我濑嘢嘅，但如果隔篱有个人住咧，通常系隔篱嗰个濑， 系你冇才啦。 我系嗰个，佢咁样讲系噶，哇！早知唔同佢瞓啦， 系咯，早知唔同佢瞓啦。跟住第二次咧，就三个女仔瞓，又系呢个高龄人士啦，我啦，同埋另一个女仔，今次就抵死啦，系嗰个女仔俾鬼砸啦， 系啊， 我就净系听到声， 听到声就挣扎嘅声啦。 喂，但系师傅啊，点解嗰个女仔会嘴我一啖咧？即系我系女仔嚟噶嘛？ 咁咧就有可能咯，我即系教估啫，因为都系唔系直接系知道件事或者冇 check 过啦。咁但系如果喺信因果论嘅话啦吓，我哋首先用下呢个解释啦。有可能系啲怨亲债主咯，即系有时喂，点解会喺澳门遇到怨亲债主嘅？其实唔系啊，即系其实好似人生咧，如果喺佛教嚟讲咧，佛家嚟讲咧，好多嘢整定噶嘛。整定佢话前世种落嘅今世就会有噶嘛。咁或者你。前世就是男人嚟嘅，或者佢嘅前世系女人嚟嘅，咁样或者系同佢有一段情啊，或者点样都未奇。咁佢今世你遇到佢都有可能、啊。如果原来喺呢度佢揾到你，一见到你咁样，但或者又碍于点解净系嘴一啖就算咧？ 唔做埋其他嘢嘅咧？点解？ 咁呢个问题就因为隔篱有人啊嘛，唔系几方便啊嘛，系或者咁样好多原因嘅。咁或者系迟啲啦，迟啲或者再搵你咧。啱啱澳门搵完你啫， 再冇啦， 唔系唔系讲下啫。咁或者咧，佢都系还一啲心愿，其实有啲梦咧未嗱，我哋都咁解释啊。其实有啲梦咧唔可以用一个正常嘅解释嘅。我又因为我系女仔，佢系女仔，咁冇可能咁样。其实有啲梦咧有啲位置呢都是挺无厘头的，但不可以用一个正确的整个梦境的解释的。打个比方说，见到自己见到人家撞车咁样计先咯，啊！睇到个朋友撞车，咪叫佢小心啲啊！其实唔系，你系自己撞车啊，将会咁样。你根本就估唔到啊！佢嗰个提示系嗰撞车，系咪？咁其实有啲嘢咧就唔系全部一个正确同个梦翻出嚟一样嘅解释咯，系咯。 我记得咧，我同希莉好有渊源嘅。咁有一次咧，又喺油麻地港旧屋嗰度，咁咧我就连续，我系去咗一个。人即有个艺人啦，带咗我哋去某一个地方咧，就话系星运啊嗰啲嘢。咁啊， 个艺人星运帮你哋。 揾咗佢 有个艺人介绍去一个地方，哦、就 艺人有冇去噶？冇嘅， 佢有嘅， 有埋嘅陪同埋咁。 咁就我发觉唔对路啦，开始发觉成日好似有人跟住我咁样。咁跟住我就有一次啦，连续发咗三日耳梦。即系第一日佢系差唔多年纪，又差唔多，即系好似 friend 嚟嘅。 其实系咪即系话你嘅意思？唔好意思啊，打断你一阵。佢嘅意思系咪即系话你做完呢个法事之后嘅冇耐你就发梦咧？几耐咧？ 一个礼拜之内，发生嘅事嚟嘅。跟住第一日又同我即系嗰啲啦。咁跟住我就 咩新潮手势？跟住咧， 跟住我就以为哇！我是咪太耐冇咩，所以发埋呢个梦。跟住第二日系两个男仔，即系两男一女。 边个女啊？ 即系第一日嘅男仔， 唔系 同埋佢个 friend 系啦系啦， 对我。跟住我以为哇，我系咪黐咗线啊？咁跟住第三日又系咁，然之后我顶唔顺啦，打俾 佢。佢仲要唔系发耳梦咁简单，佢嗰阵时同我讲，佢话。嚴重到咧，係佢瞓緊覺，自己咁摷自己啊！ 係啊，就我哋右手喺度，喺度唔知喺度喐啲咩？ 撥條頸啊，咁嗰啲噶。跟住佢就再過一日就打俾我問，佢話點解會咁啊？咁樣成。 佢講到好似做緊賴帳多咁樣。 唔係啊，真㗎， 唔係。跟住之後咧，就最終我就 你好似而家 唔係啊，真㗎。跟住我打俾希莉，我勁驚，我咪黐一我黐線， 因為佢話我從來都唔諗呢啲嘢㗎。 係。 咁但係就即係偏偏發啲咁嘅夢咁樣，咁我話你咁驚，不如即係我有個 friend 就係學呢啲嘢㗎啦，又係泰國嘢嘅，我不如你試下去見。去咯，睇人哋有咩讲啦，咁样，咁我哋就去咗嗰个地方啦。跟住嗰个男仔就话：，佢、你有冇去咗啲咩地方啊？有冇带人哋俾你嗰啲咩牌啊？或者即系食嗰啲乜嘢啊？剩啊咁样问佢嘅。跟住佢话：，佢其实我有去过好多地方咁样。咁 啊，跟住之后 系啦，跟住就最终有讲到话，即系我哋即系去嗰个 artist 介绍去嗰个地方啦。咁啊，最终呢一个。学泰国法呢个朋友咧，就俾咗一样嘢叫做鬼木油。鬼木油唔系啲咩古灵精怪嚟嘢嚟嘅，其实鬼木咧系泰国嘅一个植物啦，系啦，咁样就提炼出嚟嘅油。咁啊教佢翻去咧系要譬如食嘢咧就食咗嗰啲油去。咁譬如我哋煮餸咪落去啊，或者可能你冲嘢咁落少少落去就饮咗嗰啲油去。咁但系咧饮咗呢个油咧就唔系。劈邪嘅，其实就系将佢身入边本身唔系， 又 就将佢身入边本身一啲唔好嘅可能法或者嗰样嘢咧，就真系排走嘅。 真系 咁系啦。咁而事前啊，即系我哋当日去嘅时候攞呢支鬼木油咧，个师傅已经有讲噶啦。佢假如你食咗，你听日你下面流出嚟嘅嘢咧系黑色咧，你就一定系法，即系中咗人哋嘅法嘅嘢噶啦。法 下边系边度？即是前 阴部是啊是啊 咁。不是拉着出嚟 嘅 呢度。 不是屙出嚟。 不是屙是啦 是 自动流出嚟。 是啊会流出嘅。咁就话睇下係黑色定係绿色咁样嘅。 如果绿色係点啊， 如果係绿色呢嗰件事就好即係容易解决啲啊。即係意思佢食咗个油就已经係可以解决。但如果佢流黑色嘅嘢就唔可以用嗰啲油。 那个油就已经解决咗啦，如果绿色即係已经退咗出嚟啦。 是啦。 咦我记得意。是 咁样嘅嘢嚟嘅。 咁咦咁咪唔使食苦。 咁最终佢流嘅就唔係黑色嘅。我记得 你系咩 白色， 系啦，依大仲多晒佢而家。 你又俾大家 唔系因为我平时 系苦苦嘢嚟噶啊， 唔系因为平时系透明噶嘛，但系。 系啦， 嗰种白色唔系正常。你 OK 得啦，明啦。系啦，咁总之 跟住后屘又仲有噶，好似另外一个泰国和尚，跟住你话 系啊系啊，跟住再之后咧，佢系经诶经意就冇发耳梦啦，即系经过嗰、那个诶食咗油之后，就已经冇再呢个事情发生。但系咧，跟住佢咧嗰段时间咧，佢就。是有童身的那段时间。而那个童身呢是一个仙女啊，十五六岁左右啦。为什么我会知道呢、不是我眼见到她有个女仔在这 里。 是怎么知道？是譬如我跟她讲那些东西平时咁样讲埋那些无无畏畏的八婆东西呢，她突然间那句变晒声啊，因为她平时跟我们倾偈是很粗豪啊，即是她个很爽啊那些通的嘛。她突然间呢那句你啊迟啲都要帮人的啦。时候未到啫嘛，即系讲嗰个看住， 但我自己唔 系 好知， 好似系好诶点讲，好古代咧讲嘢嗰啲看咁样嘅，咁我就即刻呆咗，我望住，我哋讲咩啊？跟住佢咩讲咩啊？佢好似自己唔知咁喎， 我唔知啊。 跟住我哋啱啱有把声同我讲话，你迟啲都要帮人噶啦，你时候未到啫嘛，咁样。跟住咁已经系一次啦，咁样，跟住咧就试过。讲电话都是咁样嘅，讲讲下突然间讲一啲嘢咧， 第二啲话 系完全同我哋原本讲嘅话题唔关事，最系讲一啲将来嘅嘢嘅，系啊，好奇怪噶，所以我就 咁成日鬼上身啊，其实 系我开头都以为系鬼上身，跟住之后咧，咁我就有个咁啱有个泰国师傅翻嚟，佢话想去见一下啦，睇下系咪自己真系鬼上身啦定点样，因为佢嗰阵时咧就系同某啲人去靈探啦，咁啊，跟住之後就真係鬼上身之後咧，先真係有個師傅。 好多事啦，跟住 係啦，就揾咗師傅，就話請咗個童身咁樣。咁所以其實佢冇去學嘢，但係又成日有咁樣感應咧，佢都會驚自己係即係唔知鬼啊定乜嘢定成咁樣。咁我帶佢見咗個泰國師傅，咁都係啦。那個師傅念經嘅時候咧，因為如果嗰、那個、那個鬼魂喺佢身入邊咧，其實我肉眼係睇唔到啊。有 因為我成日記得我啫嘛。喂，你咁多，我隔離有嘢，不過見唔到。 陰陽眼都係。睇唔到， 系啊， 只不过可能见到佢啲面色灰啊，或者嗰样嘢。咁跟住之后好啦，到嗰个师傅嗰个念经咧，咁我喺度噶嘛，咁仲有另外一个女仔，又系 artist 嚟嘅，咁我就见到佢坐喺度咁样合十对住， 已经系 师傅 真 紧啦。一念经咧，佢个人就不由自主咁喺度喐噶啦。 啊，嗰、那个师傅念紧经， 系啦，佢就不由自主系咁喐啦。咁但系佢喐，其实我都睇唔到系咩嚟噶嘛。跟住咧就念到咁上下咧，我就望到佢头顶，佢因为佢盘膝咁样跪喺度，喺头顶有个白色嘅影。好快咁伏咁 走出嚟， 走咗出嚟。 但一走咧，同时间我就系咪完啦？ 系啊，佢突然间好似松一口气，系咪走咗 啦？ 感觉你系咪感觉到头顶有样嘢飙出啊？定系个身度 有？我突然间觉得有样，我觉得有样嘢好似我唔知系，我唔记得晒啦。我就知 醒一醒啊咁啊。 佢总之嗰下好似呼一口气， 系啊，总之我知道咦走咗咯咁啊，因为佢开头唔肯走咧， 系你见到佢系有个力好似喺度同佢即系对抗紧咁样争执。 咁呢样嘢咧，我又想问下啦，嗱，泰国师傅做紧呢啲嘅事，其实之前你。除了话呢个三 P 啊，咩三个男仔嗰度啊，嗰个叫咩四 P 啊，嗰啲耳梦嗰啲嘢之外嘅之前，其实你系咪已经有咗头先所讲嗰啲咩同身嘅咧？ 试过 系咪已经有咗？ 有咗噶啦， 都系咪都系个出产都系由嗰个师傅，系咪嗰个声闻嗰个师傅咧？即系 唔系 传闻咧？唔系嗰个。 但开头系佢嘅，但后屘咧。唔知点解我系不停好想去一啲庙啦，即系我假排冇去庙，我一定要去庙。咁有一段时间啦，即系因为我冇再上去嗰个庙啦。咁有一段时间咧，我有两个朋友，因为我个旧屋系有神台嘅，佢哋唔知边度请咗啲咩佛牌咧，但我知道一定唔系正噶啦。佢哋上嚟咧，唔知喺我嗰度装香喺度念经 嘅，念嗰啲嘢。 咁佢哋喺地主度念嗰时咧系冇事嘅，但有一次有个女仔，那个女仔上嚟想念经嘅时候咧，我喺度弹机，跟住咧。佢咧将嗰个佛牌咧想摆落观音隔篱，即系摆上边嗰度。我明明打机，我唔知道发生咩事，突然间好恶咁样，好激动咁指住佢，然之后咧咆哮，咆哮就停手，停手，就咁样好大声，嗌到楼上嗱都听到。跟住嗰两个女仔呆住望住我啦，跟住 然之后佢哋冇理我想再摆落去就，我又继续好恶咁话停手停手。佢跟住佢哋好惊，佢哋知道我咩事，因为平时我突然间会咁样闹人嘅。跟住之后佢哋就话咁摆边啊？我话下边。跟住佢哋就摆喺下边装香，跟住我就 摆上边咯， 即系唔可以打平咁一齐摆啊嘛。 但系 我自己系唔知道发生乜事，跟住我系好惊咯，因为我系好恶啊嗰阵时。 系，而家咧就去到呢个问题咧，我唔知道你而家解决咗未啊？但系即系话，我听你讲咧，系极度有得研究下嘅呢个童身呢个系极度有问题嘅喺。你剛才講話之前呢個師傅，再之後個師傅，或者做過好多法，或者你遇過好多師傅啊，我唔跟住你去到好多廟，或者喺邊度攞嘅童身啊？呢、這個究竟喺節目討論咁長啊，定係上咪後咧？你哋自己諗啊！ 你節目嘅就撳支持咁樣咯，你想聽嘅就撳支持咁樣。 你哋都可以發表下你哋嘅意見，可以留言。 係啦，咁咧就而家第二 part 咧就啱啱完啦，轉頭翻嚟嘅第三 part， 究竟你哋想？我哋继续讨论呢样嘢啊！咁佢话 A M K 其实嗰个童身，我 系 点拆解咧？究竟系咩事？ 系咯，究竟系咩？点 样？定系留翻我哋自己倾啊！你哋唔好听啊！佢仲有其他分享嘅，好唔好？ 你哋留言好讲啊！ 转头翻嚟见，第三 part 等你。